这座大城是北京，这些小事是生活。 大唐落日，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，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。大城小事，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，我是李凯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哥。 哎呀，这一星期又开始了，怎么老觉得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年底呢？ 不是，这周过完就年底了，这周日是27号嘛，然后就剩3天，这就得过新年了嘛。2016年的1月1号。 这么快啊？ 那可不是嘛，10天呗。 日子过得真是太快了， 但其实一想到2015年就剩10天了的时候，还微微带一点小伤感， 是吧？就跟当年你知道吧，1997年 啊， 你多大？ 1997年，我8岁。 那时候流行看贺岁片啊，那时候有一个真的就是当时耳目一新的贺岁片叫《甲方乙方》，其中有一句经典台词：1997年就要过去了 啊， 我很怀念他。 嗯， 那2015年。就要过去了的时候，您是不是也挺怀念他的？ 哎呀，我今天要说这互动话题的话， 啊、 咱下周说什么呀？ 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贺岁片吧。 啊、 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在年底的时候喜欢看这种电影。 嗯， 不知道您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？ 哎， 您看不看贺岁的影片啊？像什么《甲方乙方》啊，像冯小刚当年拍了一系列的， 嗯， 没完没了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大腕儿。哎呀，现在想想都是一说甲方乙方，97年，这都过去97年、07年，马上16年，这将近19年、18年的这个过去了啊。 是呗，所以说最近2年这贺岁片市场也不大一样哈。 哎呀， 就像今年这个比较扎堆的这些热热闹闹、欢欢乐乐的这些片啊，您最近都看了啥？现在正在上映热映的这些贺岁片也可以看看，或者您在期待着什么片在上映？ 我还挺期待冯小刚新拍那《老炮儿》，据说是写北京人生活的 啊。 你听说了吗？ 我知道这电影具体说什么我还真没看， 是吧？ 但是24号就上映了嘛， 是吧？你还知道哪天上映呢？ 啊，是啊，24号。 反正我不知道哪天哈，当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反映，因为反映老北京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。当年特多，西照寺啊之类的，你看过吗？ 没看过。 二子开店你看过吗？ 但是我知道那个百花深处啊。 你还知道这个呢？ 那当时的电影嘛，也是。 来，我们说说其他的事儿吧。今天不是红警，你知道吧？ 啊，红色预警，空气中污染。 哎、不是那游戏啊，这个我们那年代玩红警刀塔。 您那年代还红警呢？ 对啊对啊， 红色警戒。 嗨、 早了吧？你们当时玩的是拳王1997。 那时候噬魂，算了，咱说别的啊。 嗯、 小萌呢是朝阳区的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，这不是红警开始之后嘛？学校要求每位老师都要安排固定的时间为学生答疑，就是回答一些疑问。昨天晚上7点多呢，小萌老师准时打开了微信，进入到班级的家长群，开始答疑解惑。学生们的问题啊，通过家长发送到微信群里边，小萌老师在统一作答。周五放学之前，他已经给孩子们留下了作业。按照他的要求，每天晚上8点以前，学生们要完成当天的作业，并且呢，由家长拍照上传。作业不仅要完成，还得按时。比如说周一上午的第一节课哈，本来应该是语文课，这不是因为红警停课了吗？ 嗯， 当然学生还要在第一节课的这个时间段完成并且写语文课的作业 啊，就像正常上课一样，这节是什么、 哎、 咱就干什么。 这我觉得挺好啊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些同学心里边有点小纠结，什么样的同学呢？既要上课还得上辅导班的一些同学， 哦， 你知道吧？这额外他得上班，上辅导班去。张先生他们家呢住芍药居5号院，儿子小凡今年上4年级，孩子的数学成绩挺让张先生不放心的，有点紧张，于是呢早早的就报了这个辅导班。小凡昨天就是不是昨天啊，就是前两天应该说问的最勤的一句话就是、星期日的补课挺不挺啊， 这是期盼着挺课。 小孩这一双望眼欲穿的眼睛啊、从周六中午开始，小凡就在家里边坐立不安了，他就围着他爸爸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每当他爸爸手机这个微信呢一有动静，他总得上前问问，是不是补习班的老师发来的？是不是老师通知补习班也停课了？ 这巴巴盼着呢。 他爸爸的回答都是，老师没说不去啊，你先赶紧把补习班的作业写完了，不然明天去了怎么教？ 还是得按明天上课的这个、 哎、 这个日程来进行。 小凡的脑袋一下就耷拉下来了，那、哎呀怎么办呢，到底去不去，心里边都忐忑不安。到了晚上7点，哎呀他爸爸终于跟小凡说了，你们刘老师说了哈，明天补习班停了，不用去了。 哟，小凡得到这个喜讯呢、啊、几乎都开始欢呼了。 这要换了我也不大开心。 嗯， 就是作业我都写完了，明天就说不去了，我这作业不白写了，谁给我批呀、啊、 那照你的意思，像你这样的就属于写完作业还得再去一次补习班。 所以说我这数学成绩一直不好嘛。 哎呀，张先生其实人家当爹的早就跟记者说了，说星期六上午九点、 嗯、 补习班的老师就发来微信、 哦、 说这雾霾天气孩子是不是来上课可以由家长决定，并且告诉老师 啊，这是家长来说、 啊、 这上还是不上。 而且早上起来就说了、 嗯、 当时他就回复老师说孩子先不去了，怕孩子心里边长草，作业做不做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不能提前告诉他。这个当家长他得有勇有谋，你知道吗？ 这爷俩还玩无间道呢、 嗯、斗智斗勇跟孩子是一辈子的生活。你知道吗，你得什么事不能全告诉他，告诉他一半，不然他心里一慌一长草，这该不好好学习了。 哦，反正也是良苦用心 啊。哎呀，所以你看这两天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不上课的孩子哈、 嗯、 还有不上课的孩子家长，您是不是也适应这样的一种生活？反正总之孩子的学习还得督促着，当然了，让孩子心情愉快的学习，这可能对于更多的教育从业者来说是更为重要一些的。当然了，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电影，尤其是贺岁片啊，您看过没看过、 嗯、 这几年看的影片当中哪些印象深刻，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。博岸博心说，也许是电影随着时代变化，也许是自己老了，现在的电影没法看，思想艺术哎呀不敢领教啊。 这一棒子打死一大片啊。不说实话 啊现在还是有好看的电影的，但是呢其实确确实实您要是全指望在电影院看到也不大容易、 嗯、 所以咱还得自己找一找途径，可能未必他会在电影院上映，但是不代表没有好片儿。 买潘家 不是不是不是人，他有些可能不在电影院，因为排片的缘故啊，或者说他跟市场的这个响应率不太好 啊、哦、 这影院他可能就会控制排片量，大家伙可能不容易找、 哦、 但是不代表人家的电影拍的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、 嗯、 只是没有迎合市场嘛。 买片儿啊，买盘您得去正规影像店啊，买正版的，千万千万不是跟您说那十块钱三张啊，十块钱三张啊。 现在上好多网站、 啊、 付费办个会员也能看到好多高质量的电影。 那得看网站有没有授权 啊。是是是， 这又多说两句，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贺岁片儿。 说完贺岁片啊，咱说说空气净化器。 嗯， 这不是雾霾天嘛，这个口罩啊，空气净化器肯定是热销的。 是。 市民陈女士家里啊有一台闲置的空气净化器 啊， 这直到本月初，北京啊发布首次雾霾红色预警，她也开始关注起来。不行，我得把我闲置那台翻出来我用上，而且这还不够，我还得再买一台。陈女士说啊，她经过综合的多方评价之后 啊 选了一台将近10000块钱的高价空气净化器。 真有钱。 他说，就我没想到啊，这网上卖断货了， 嗯， 那我就只能上门店去买呗。 嗯， 知道想到说门店可能会比网上贵一点，没想到这一贵贵了3000块钱。 不是，这随行就是3000块钱呢。 哎呀，那就这实在是有点贵，家里有一台先扛着用吧，万一过两天又促销了呢。这个挨过了首个红色预警啊、 嗯、 市民王女士则是准备就是趁着这个年底啊，这个节那个节有大促销的时候买一台便宜的。 嗯， 电商平台上有一款2880块钱的产品，如果在促销日啊，您半夜不睡觉零点守着那儿秒杀，能便宜200块钱，那就是2680。 不是为200块钱守着不睡觉， 那也是钱啊。那这王女士啊，头天夜里11点多就开始在电脑前啊全副武装的状态，我就等着秒杀，不停的刷新着页面，说呀显示预定的人数有好几万，我当时就开始担心，哎呦这还能排得上我吗？ 嗯， 终于到了0点预定开始，王女士顺利下单抢到了一台。这抢着了之后，再过了半个小时，王女我看别人抢没抢着 啊， 她再刷新页面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产品已经显示抢光了。 还不错，还能抢上， 反正自己最起码买着了是吧、 嗯、 中消协呢之前对于市场上热销的6款空气净化器呢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验，发现呢各个样本的净化性能差别还真的挺大的，还真不是说价格越高净化性能就越好，这个价格和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性能不成正比。 嗯， 消协专家说啊，不同的产品呢对于不同的污染物有着不同的净化效果，比方说啊，雾霾天比较严重的地区就能选那种去除颗粒物比较强的空气净化器，而比方说您家是刚买的房子新装修的，那呢就要选择那种去除甲醛等气态污染物能力强的产品。 哦，还不一样。 哎，所以呢这同时还要关注产品标注的功能描述，您得看看那上面怎么写的，不能听推销员怎么说。 嗯， 此外呢在使用空气净化器的时候啊，您不能开窗通风。 嗯， 您得把窗户关紧了， 防止室内外空气大量流通，造成空气效果这净化效果下降。刚刚净化好了，一开窗户雾霾进来了，你这白费电呢是吧？长时间使用之后啊，您还可以进行阶段性的换气通风，按照说明书来要求定期更换或者清洁您的过滤机器。 哎呀，反正这两天雾霾哈，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关注一下自己健康。据有关专家说哈，您可以关注一下它那个每小时换气量，就是它驱除雾霾，它会有很多指标。 嗯， 您放心，那些指标不是人家厂商那个 想怎么写怎么写的， 哎，肯定是有人管着它呢。 是的，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，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些指标，没必要非得买那个进口齁贵齁贵的。有时候贵呢，在空气净化器上边未必就真的值那么多钱。 对，就有的功能特别全， 啊， 就差变形了，是吧？ 哎， 那没什么大用，咱就买针对性的产品。嗯， 没错。接下来说一件事儿，前两天乔先生啊去银行柜台存钱，可是这钱存完了啊，他登录网银查询余额的时候发现少一万块钱， 钱存哪儿去了？ 哎呦，我赶紧给客服打电话问问，结果客服人员告诉他，他这笔钱被冻结了，因为他名下有一张信用卡逾期欠费。 真的假的？一说冻结，我老觉得是骗子。 啊，不是，他这回真是给人银行打电话，也就是银行客服告诉他的。没办过信用卡呀， 那怎么能来得逾期欠费呢？ 是思来想去，乔先生终于回想起来，自己在2009年办过一张卡，但是并没人告诉他那是信用卡，他一直以当这个借记卡使用， 还往里存钱呢。 哎呀，慌了神的乔先生赶紧询问客服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啊，人家说你要不然这样，你去首体南路的办卡中心得了。到了这个办卡中心呢，银行的工作人员给乔先生打出了一张欠费信用卡的对账单。上面写着信用额度为10元，你瞧这额度，本期余额负1.73元， 那还欠着点钱， 啊，欠了1.73块。 嗯， 而对账单的下方扣除的有年费50块钱，超限费2.09元，滞纳金1块钱，还有3分钱的贷款利息。 哎呦，10块钱额度的信用卡， 哎， 年费有50。 是啊，银行的工作人员解释了一下，说因为乔先生啊跨行取钱欠了2块钱，再加上这些年呢都没有还年费，所以呢这张卡在2012年4月被强制注销了。但是乔先生名下产生了这笔欠款，哎呀，可是这钱太多了，怎么一下都冻结我10000块钱？这怎么算呢？这算？反正对此呢，乔先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银行的工作人员只是说，这是按照信用卡的计算标准来计算的。乔先生说了，当时因为这个，告诉我是储蓄卡，我这才没当一回事儿， 就知道往里存钱，完了然后取着钱 花，就没想过年费这回事儿。 啊，嗯， 这不是频繁搬家嘛，这张卡也找不着了。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？银行客服告诉他，这被冻结的钱不是冻了10000块钱吗？ 嗯， 有可能被强制扣除。 凭什么呀？ 哎呀，今天上午呢，记者是以普通用户的身份致电了一下银行客服，工作人员说呀，信用卡的透支使用逾期不还会产生欠费，是按照每天1/5%的标准来计算的啊，每天1/5%。 09年到现在， 哎， 已经过去了六七年。 是啊，一般来讲呢，这个如果信用卡长期欠费，银行呢会发短信通知，并且催打电话。 对呀， 一般不会强制从另一张卡上扣除。对于乔先生这种情况呢，他可以申请撤销偿还这笔钱，但是呢也不一定能成功啊，因为还得根据卡片的实际情况来处理。哎呀，你说乔先生这心里边得多紧张。 什么叫卡片的实际情况处理呀？这个时候你之前不说明白，现在说扣钱就扣钱，你要扣你拿出来，咱明文规定，咱 关键 符合行业标准的这东西。 这是这么多年哈，乔先生都不知道他欠了费了。他不是按说是应该发短信呢，打电话呀，甚至于您想想辙，多联系一下，就算电话换过了哈。 当时办卡的时候都留有地址的呀，留有身份证号的呀。 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钱哈存进去，尤其是存了办了信用卡，您可千万别让那卡睡大觉，不然的话您这还50块钱，有的卡费1年100。 哦，年年说还翻番。 对啊，你要不刷够几笔，这个卡费是肯定得交，你不交就交滞纳金，就会进入黑名单，有可能你个人信用还不好。 这是一笔糊涂账啊。 哎呀，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啊，您办卡的时候多跟那些办卡的工作人员聊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，然后呢别为了领一些纪念品把这卡办了之后后患无穷啊。 这个一年一度的地坛庙会啊，这虽然说还没开始。 哎，这个每年逛庙会的时候，好像十二月份就开始招商了，是吧？ 对，是的，这个虽然说还没开始，但是已经开始有人在网上说卖起了黄金地段的摊位。 哎呦。 往年十二月份，这个一般的招商方案就已经开始有消息，可是到今年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迟迟都没消息。这有的商户就开始着急啊，今年什么情况啊？这个招商方案怎么回事？有没有消息啊？庙会上人流量大，每年就盼着这时候能挣点钱，可是今年迟迟没动静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这位商户就特别着急。还有的商户啊，就在那个门户网站上查询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条消息。 嗯， 有一位姓魏的先生发帖子说啊，有地坛庙会的百货摊位火爆招商。 嗯，这不是开始招了吗？ 哎，这帖子里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啊，经营周期八天，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七，摊位面积9平方米。摊位位于主干道黄金地带， 嗯， 多诱人呢哈！按照这个发帖人留下的手机号，记者呢也多次拨打，之前几次啊一直都打不通。今天上午啊，这终于是电话打通了那所谓的魏先生发帖人啊，他说这个是有这事儿，但是摊位已经没有了，我不方便跟你多说。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。这位所谓的魏先生他说的这个出售摊位的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靠不靠谱啊？记者首先就跟地坛公园取得了联系，人家公园的工作人员说啊，今年呢地坛庙会的招商工作还没开始， 你瞧瞧， 还在等区里的消息呢 啊。 随后呢，记者又跟东城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取得了联系，人家区里的工作人员说啊，今年的地坛庙会和龙潭庙会的招商方案都没确定呢，招商工作确实还没开始，根本就不可能有网上卖摊位的事儿。 你看， 所以啊，这个媒体们啊，一定要提醒商户要小心骗子，千万别被他们给骗了。 嗯， 人家东城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说啊，地坛庙会和龙潭庙会两大庙会的招商方案一旦确定之后，肯定会第一时间通过媒体来发布，希望大家伙再等等，我们正在抓紧做筹备工作。 哎呀，也就是说他们还没开始招商呢哈。 对， 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咱说了也不算啊，你招商的时候能不能够更加体会体验一下老北京的这种风土人情， 就别动不动就 哎呀全是烤串啊，炸不是炸，还不是烤，这电或者是电的那种烤羊肉串， 什么臭豆腐、麻辣烫，什么都有。 就是一看吧，它感觉不像北京啊，像是全国各地的小吃集会。 是。 然后卖的东西呢，除了这个风，不是那叫什么一叫拨浪鼓， 嗯， 就是还是风车 啊， 就这些，还能 够就是那些旅游产品， 哎呦， 特别常见的那些。 是，有的时候这个年味儿，你说不去看庙会吧，觉得没劲啊，去了之后发现更没劲，那就没劲了，是吧？你听得懂我说什么吗？ 听得懂，当然听得懂。 反正据说哈，据说庙会特能挣钱，那羊肉串啊，这个一串好家伙，齁贵齁贵。 那糖葫芦那山楂的还好一点，加草莓的40块钱呢。 多少钱？ 40块钱。 糖葫芦一串。 草莓的。 我天哪！ 哎呦，真贵。 下回咱俩要不然人家招商，咱俩也去凑凑热闹去，咱俩支个摊儿。 支个摊卖什么呀？卖小人书。 嗨，那我不行，您不如你糖葫芦那个来钱快，卖完一本人不买了。这儿开个玩笑啊，希望北京的年味儿到正月的时候真能够体现得更为丰富一些， 用心一点。 哎， 大城离不开小事，小事汇聚成了大城，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，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，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，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。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:20，敬请收听大城小事。 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啊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贺岁片儿。那和牙说了，哟，贺岁片啊，大家知道的我就不说了。 嗯，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快过年的时候，哎呀，家词家言，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吧？ 我爹我妈。 嗨，你说普通话你好不好？他们单位发电影票 啊， 现在记不清名字了，内容就是农村过年的时候啊，这个误会啊，发生了一些什么愁，就反正不高兴的事儿呗。 嗯， 哎呀，这么多年了，反正就记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了。 这什么贺岁片？我确实还没看过啊。 那时候估计还没有贺岁片的意思，就是单位比如说这个红火一下大家的这个职工文化，发电影票， 那时候五分钱五分钱五分钱后边加一戳两毛。 哦。 啊，看看电影。 还有这事儿呢。 啊，你看我们那时候看少林寺啊，就属于这个。你看过吗？ 我刚想唱《浪奔浪流》，发现不对。 那是电视剧 啊。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。 你看张晓辉撺掇咱俩摆摊了吧？ 啊， 你摆摊吧，我给你们捧场下。 我们俩真不会做什么，你说那是糖葫芦是吧？ 糖葫芦 啊，四十块钱糖葫芦还真不会做。 四十块钱上面就四颗草莓，哎呦，心得滴血呀、 啊！哎，渔人老宋说：“甲方乙方不见不散，没完没了啊！”这是电影片的名字， 嗯 啊，都挺好看的。 你看这几个名儿、 啊， 不见不散，没完没了。 勾安的外说，昨天真去看了这老炮儿的首映、 哦、 啊，说反正北京人觉得值得大家去看看啊，不错。 哎，昨天就首映，不是说24号？ 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吧、 嗯、 就是有可能有人先提前人家看了、嗯、啊，提前要看片会， 不知道大家伙最近还期待什么电影，都欢迎大家互动哈， 哎，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。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，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您当年看的贺岁片呗。 路况信息，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，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，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，防菌防霉防雾霾，车内放心深呼吸。4001234567。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感冒了不可轻视，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，治疗头疼、发热、流鼻涕。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。 又到年底加薪季，双薪问题人人议，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，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12翻倍季，双倍利息等着你，爽赚双薪不容易，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。 听听阳光的声音，听听世界的声音，听听内心的声音，听听FM， 听自由的声音。 下载听听 FM， 哇哦，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。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，目前北京的各主要路口路段基本行驶畅通。早些时候，蔡慧英南路的南北双向车流量略大，可以绕行开阳路或者是西南三环行驶。接下来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大城小事》。 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， 说大不大， 说大不大， 大城小事。说小不小， 说小不小， 大城小事， 大城小事， 说大不大。 每天下午5:20到6:00，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。 大城小事，您听好了。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，我是李凯， 我是王哥。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贺岁片哈、 哎、 电影您爱看什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啊，这个红头文件啊，您都知道，那属于政府的一种这个传达一些政策呀、 啊、 一些通知啊，要这么走这么一程序。 像我这我都没见过红头文件、 啊、 只听说过没见过实物。 反正临近年底的时候给大家提个醒、 啊、 有的时候被骗就是因为红头文件被骗的。 听着还挺唬人的。 当然了是假的了。年近临底的年底的时候呢，这个江先生刚刚给兰州老家的父母提醒，哎呦您小心啊，现在骗子特别多，小心电信诈骗。这还是晚了一步，他的母亲就被电信诈骗骗走4万多块钱，而这笔钱汇入的是北京开户的一个账号。 那这事跟红头文件什么关系呀？ 是这样啊，江先生的母亲按说今年岁数挺年轻的，才54岁，前两天下午2点半他在家里边就接到一电话，说他呀卷入了一起洗钱案，需要签收一份传真。按说卷入洗钱案，咱一听这头就知道是骗子了。当年啊，这个江妈妈呢，就信以为真，半信半疑吧，就下楼楼底还真找了一个传真机。 哎呦， 就找的就收到了一个盖着公章的所谓的红头文件。 这拿着实物了。 哎呀，您这是个公章，我跟您说，现在不用刻萝卜了，直接找一网上随便弄个 Photoshop 就能给您做一个 印出来。 哎呀，由此呢，这个江妈妈就信以为真了。接下来你得配合调查，旁边不能有人。不能接听家里人的电话，也不能跟别人说话， 骗子都是这一套。 啊对啊，他好给您孤立起来。 是啊， 就这样，对方连哄带骗，再加恐吓，最终是没能绕过常见的陷阱，一步步按照骗子的指示，将一家银行里边的4万块钱存款汇到了所谓的安全验证账户。这汇完钱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， 期间呢，家里边的人还给这个江妈妈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但是这个妈妈呢都没接。 哦， 啊，就是因为她不是说要配合完调查，这个能洗清嫌疑吗？ 哦， 过一会儿吧，发现对方又向她索要另外一家银行的账户密码，这时候这个江妈妈才恍然大悟。 你调查就调查，要我密码干嘛呀？ 对 啊， 自己上当了。他当即就拒绝了对方的请求， 我不给。 哎，回到家里边呢，就跟自己老伴说清了缘由，俩人随即就在兰州报了警。第二天呢，江先生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这才知道这怎么回事，怨不得这昨天打了半天电话没接呢。 嗯， 哎呀，江先生就赶紧拨打了北京的110，民警告诉他说，这个你不能报二次报案，只能由兰州警方来处理这件事儿。 嗯， 他又呢给银行客服打了电话，人家银行客服说我们没权利冻结这个账户啊，就是他知道对方那个账号嘛。 嗯， 但是这得请警方，这警方说了必须得跟兰州警方来处理。哎呀，江先生说眼下这笔钱怕是追不回来了，但是希望啊协助警方抓到犯罪嫌疑人。他想提醒所有的老年人，不要低估电信诈骗，对于骗子使出这个所谓红头文件的这个新招，一定得引以为戒。 哎呦，昨天节目当中刚刚说完这个，有什么贩毒，有什么洗钱的嫌疑，需要咱们这些大爷大妈往银行账户里汇钱验清白这事儿，结果今天又爆出了这么一个事儿。 是啊，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您，临近年底了，这些骗子们都想在年底也回家过年去啊。 对， 他们能骗一笔是一笔，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您，兜里的钱千万别轻易往外掏。 对 啊， 别说那什么红头文件就把您唬住了，哪怕就是对方知道您叫什么、姓什么、家住哪、孩子干嘛的，知道了您这些个人信息，甚至知道您最近在哪消费过，您都别被这些吓着了。 哎， 因为这些信息啊，也不是说什么多么难得到，他们要想得到的话，能通过好多途径知道您这消息。 不是这个信息不是那么难得，按理说应该是给我们保密的，不是吗？ 所以啊，这就想咱最近干这些事儿。知道这些信息都透露过给谁，在哪些商家填过这些信息，这都能顺藤摸瓜摸出一些门道来的。 有人管没人管？ 我是管不了。 嗨，反正也是希望有关部门加大一下打击力度，同时也把我们那些信息您捂好了，千万别给别人看。 这有些东西啊，捂它也捂不住。就比方说啊，红绿相间的底面印着公交旅游专线的字样，这上面还有咨询电话。这说的是非法一日游广告。最近呢，有市民反映说，这个假冒的公交旅游专线的站牌又开始在一些车站冒头了。 哎呦， 就像打地鼠一样哈，打完了之后，过几天又冒出来了。记者发现啊，最近在东直门、玉渊潭东门、木樨地北、航天桥、白云观这些车站都出现了非法一日游广告的站牌，而且这些站牌啊，大多数都集中在北京西站、东直门、六里桥、德胜门这些火车站啊、长途汽车站等交通枢纽的旁边，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那些外地来京的客流。这些非法一日游广告的站牌啊，一眼看上去跟普通的公交站牌也没什么区别，有些甚至是直接就能贴到站牌的灯箱里边去。有的牌子上面写着北京旅游集散中心的字样，有的写着公交旅游专线，显示的线路呀，也大多数都是长城到130，往返车费50块钱。有些啊，弄得特别像样 啊， 中文下边还带英文的。 哦， 但是啊， 不是汉语拼音拼上去的， 不是，这真英文， 真英文的肯定不是真的。 留的联系电话就都不一样了 啊， 有座机也有手机。这些站牌的制作啊也特别专业，你看那绿色颜色可正了哈，这个普通游客其实还真的是很难一眼辨别出来真假。记者按照站牌上的旅游专线的手机号码打过去咨询一日游项目啊，能不能咱签个合同什么的，靠不靠谱啊？他说，上车之后签个协议，留下手机号码，防止找不到大巴，都是和公交公司签订合同，是公司统一派车。反正接线员那边说的是挺好的啊，为了消除记者的怀疑，接线员是一再保证，放心，绝对是正规公交旅游专线。 那才怪呢， 我们能派小车到宾馆接您，给您送到豪华旅游大巴上去，这您还不信吗？后来呢，记者又拨打了北京公交服务热线96166，知道在公交站台上一日游广告啊，和那些公交集团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说为什么公交集团会在站牌上留手机号呢？还有些能塞到那个灯箱里边去呢？那些模仿广告站牌的广告啊，是不法人员冒充公交集团名义虚假宣传， 以低廉的价格诱惑游客参与，往往就是为了蒙骗那些不明真相的外地游客。 是， 工作人员还介绍说哈，公交分公司呢会定期派出监察员巡查，一见着这种假牌子会立即清除，但仅仅是公交部门自己还不足以彻底解决，还需要其他部门协助。 嗯、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说，您就记住了，上面留手机号的基本不靠谱。您知道吗？ 嗯， 就是一般留个什么公交集团的，像什么96166，你这个人家客服嘛，啊，你打这个电话比较靠谱。哎呀，也是想说，每年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事情。这个既然又露头了，咱该打就得打，是吧？打地鼠这个游戏就贵在坚持，是吧？ 听起来好心酸呐。 来，再说一件事儿。这两天呢，在小区居民的带领之下呢，记者也是来到了这个华龙美术小区一号楼的地下室。一进入这个地下室的通道，就看见有一个红色的拆字，啊，看来要拆啊。没走几步，一位女士就迎面过来了，得知啊，这个我们想租房。当然了，记者也是想看看情况。 嗯， 这个女的就带着记者走进了像迷宫一样的地下室，潮湿阴暗。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怪味儿， 这怎么住啊？ 哎呀，来到一间闲置的房间，他打开房门让记者看看，只见啊，这房屋面积只有5平方米，里边呢有一张破旧的单人床，旁边呢有一小桌子，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家具了。即使条件简陋，这位女士说了，哎呦，一半的房子我们已经租去了，租出去了，我们生意可好了， 还挺火、 啊。记者呢也是随着他来到了一处光线昏暗的地方，有一间面积稍微大一点，6平方米。 哎呦，真是大一点， 啊、大一点啊、嗯，房租400一个月呢。另外还得交20块钱的水电费、卫生费，电费得另算啊，水费能在20块钱里边。每度电的电价是1.2块啊，这好像跟我们的不太一样啊。 嗯， 据小区居民说了，说这个小区一共有5栋楼，每一栋的地下室都已经被出租出去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小区2号、8号、10号楼的地下室2层一共出租面积大约得有6000平米左右。 哎呦，那6平方米、 啊、 5平方米一个间，那这1000间啊？ 这是啊，这安全隐患太让人担心了。问题就是那些拆字儿，小区呢这个物业是这样说的，说早在2012年9月份啊，朝阳区民政局、民防局执法人员检查的时候就发现，这人防工程内打隔断变成了房间用于人员居住，这是他们责令停止使用的。 是的。 于是呢2013年8月物业就贴出了通告，要和这个承租人提前解除合同，清退啊、关闭这个人防工程。但是承租方他就不腾房。哎呀，经过法院打了官司，判决物业胜诉了。于是呢，地下室的墙上就出现了拆字儿。 嗯， 反正这也拆了好几年了，依然在，这字儿依然写着，但是这人防工程依然在出租，这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。 对，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事儿肯定得有人管啊，有这个执法人员能够把这些有安全隐患的这群租房给取缔了。 当然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，因为毕竟里边住着那么多人呢，是吧、 嗯、 您生生把那隔断都敲掉了，把大家撵到大街上，这也是个问题 呀。哎呀，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呀，这个该怎么办呢？群策群力，咱得好好想想辙。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电影。实在人说好久没看到你们发照片了啊，这不是电影，今儿我们的互动内容啊、 嗯、 要不然年底的时候我们发发照片， 其实也可以啊， 啊， 咱来一张咱几个的大合影。 哎呀，大合影好像从来没有过，我跟你就没怎么照过合影。 那就来一张咱新年的大合影。对， 到时候看吧，看看我们人凑得齐凑不齐。不吃草牛说，记得小时候看这个创业的首映哈、啊，在首都机场露天的雪地广场上看，哎呦，没看一半的给我冻回家去了。回家暖和之后，想想，哎呦，这个王进喜他们怎么就不怕冷的？跳进冰里边，冰水里边还搅拌水泥呢，那是油田吧？我怎么记得不是水里边？ 搅的啥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要不然说人家是铁人呢， 是、啊、 能去搅拌泥浆的时候，那就变成铁人，能拍成电影了。咱普通老百姓肯定不行。 是是是，还有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电影，像大李、小李和老李说。我认为既然是年底放映的贺岁片，就应该是喜剧片，大家都开心，乐呵乐呵比什么都强。你看精品的贺岁老电影还挺多呢，90年代的时候甲方乙方啊，香港的家有喜事啊、 嗯、 都真心不错， 是吧？ 现在的新的贺岁电影啊，没以前的老片子好看了，也可能是观众的品味越来越高，让大家开心搞笑可能越来越难了啊， 这观众品味越来越高，这些编剧导演监制什么的品味怎么不见提高啊、 哎、大家越来越喜欢的不得一样了， 哎，这众口难调、 啊、是吧？那天还看了一部，就是也是他们演那个手机，哎呀，那时候想手机顶多是说个瞎话不的哈，现在的手机那是